中掠过无声的回鸟，它没有舌头也没有双脚，没有地方让它栖息停靠，没有人能听到它的鸣叫。